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车厢一股浅淡香味，暖气开得很足。周迷动过头，半晌紧绷的后颈慢慢放松，身体逐渐回暖。男人看他一眼，笑一笑开口， 下回碰头得批评孟祖，无论如何不该叫人大冷天的在风口里等。 算不得暧昧的语气，但周迷听得出来，他以为他和孟少宗是那种关系。 是他们圈子的习惯，得替同伴照顾点外头的，哪怕明面上已经闹崩了。 周迷心里难堪极了，但没解释，他自觉没必要。和孟少宗和这男人两个世界的人，往后不会再有见面机会。 去哪儿？ 周迷报了现在的住址。车启动没多久，手机里进来一个语音电话，是友程一念发来的，问他什么时候到家。 啊，在路上了，不用等我，你先睡吧。 我也没睡，在翻译片源呢。 车厢里光线昏暗，男人抱着双臂，形散一懒地靠着座椅，闭着双眼。周迷怕继续说话打搅人休息，对电话那边开口， 回来再跟你说，手机要没电了。你叫苏满早点睡，盯着他，别让他玩手机啊。 他早就睡了。 嗯，我先挂了啊。拜拜。 周迷打开链条小挎包，把手机轻巧地扔进去，包置于膝盖，背往后靠，转头看向窗外。城东到城西顶远一条路，开得很慢，很久都不见目的地。车行在雪地里，引擎运作的声响倒显得空间更寂静。在这寂静里，周迷让暖气熬出骨头缝里的睡意挣扎了半晌，到底还是有一瞬没撑住，合上了眼睛。然而不过片刻，他骤然惊醒，手指按亮了手机屏幕。还好只过去了5分钟不到。周迷转头看一眼，那男人仍然抱着手臂，肆意陷入深眠。为了清醒些，周迷微微直起身体，将额头靠向玻璃。外头风雪弥漫，建筑和街景都似蒙上一层半透的硫酸纸。他的呵气在玻璃上留下了一小片的雾气，他立即伸手抹去。窗玻璃是冷的，像是冻硬的一整块冰面。过了许久，周迷终于看见窗外街景熟悉起来，离住处不远了。车临近路口，周迷出声， 停在这儿就行了，里面小路不好掉头。 身旁的男人似被这句话吵醒，这时候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司机一言把车停了下来，周迷道声谢，刚准备起身，忽觉身旁的人坐直了身体，他顿一顿，以为他有话要说。他只是笑了笑，手指夹出储物格里的那张纸币，朝他俯身。他靠近时携一阵清寒的气息，周迷呼吸滞了一下。下一瞬，他手臂一伸，把那张纸币塞进了他的靴筒里。周迷穿的是一双烟筒靴，靴口宽敞。男人声音带着笑，可让人觉得那笑意是带着微微凉意的，像午夜一缕风，沉闷 也像惊世的露水。 啊，周小姐既然缺钱，这车费留着自己用吧。 单纯的作弄，或是纯粹的羞辱，他们的界限或许没有那样分明。周米请客脸烧得通红，几乎是呆住了。他记得以前看电影，有人往脱衣舞娘的胸罩里塞小费，似就是这般态度。至此，自见到孟少宗起积累的屈辱般的情绪终于在这一刻决堤。然而他不过牵了牵嘴角，紧跟着所有表情并合成一张挑不出毛病的笑脸，清灵的音色平静地开口： 那就谢谢谭先生。 他伸手拉开了车门，风顶过来，差一点又将门关上，动作还是狼狈起来。周迷多用了点力，才将门推开。路上雪已经堆起来，脚踏上去，松软虚浮的触感。靴子踩到石处，周迷手一松，风一下将门摔上，瞬间阻隔了里头的暖气。车仍停在原地，黑暗车厢里，男人点了一支烟，落下车窗，手肘撑住，沉沉地吸一口烟，目光却看着另外一侧的车窗。风比方才刮得更紧，道旁树枝剧烈招摆，几乎下一刻就会被风劈折。灯下那道单薄的身影走得飞快，一直到了路口才停下脚步，随后他弯下了腰，那动作是在掏出靴筒里的钱。片刻直起身，手一扬，那张粉色纸币被风卷进雪里，一下就消失不见了。周迷开门时特意放轻了动作，怕吵着屋里的人，和程一念打过招呼之后回到了卧室。饶是动静再小，客厅里的光切进来还是吵醒了床上的妹妹宋满。她翻个身，迷迷糊糊地问： 才下班？ 周迷换下衣服，披上睡衣，去浴室洗完澡，再回到卧室。黑暗里一点微弱的光闪了一下，周迷关上房门，拿仅剩一点电量的手机照明，走到床边给手机接上充电器，放在床头柜上，然后一把掀开了被子。宋满捏着屏幕亮起的手机，缩在里面瑟瑟发抖，睁着双大眼睛看着他讪讪的笑。 还玩手机，还不睡，不要命了是不是？ 哎呦，别骂了别骂了，孩子都骂傻了。 宋满呜呜求饶，把手机熄屏静音，丢去一边。 哎呦，我被吵醒了，一时睡不着嘛。 睡不着也得睡，快点。过阵子就给我住院去，不消停的小祸害。 可是手术费 凑齐了。 啊？哪里来的钱啊？ 借的。 找谁借的？不是邓宇恒吧？ 周迷听见窗外风声呼啸，像在骨头里穿梭，脑袋闷痛，意识已接近涣散的边缘。 跟他没关系。 除了他，你哪里还有其他朋友一下子能借得出这么多钱？ 话音落下，没听见应答声。宋满以为周迷生气了，忐忑地伸手推一推他肩头。 姐， 睡觉吧，好不好？ 行，睡觉睡觉。晚安了，大公主。 风雪天里那么一通折腾下来，不感冒都不可能。周二，周迷的感冒病程发展到最狼狈的时候，单只眼睛眼泪不住。周迷眯着红肿的一只眼，正熟悉资料，突然看到一只手伸过来，递过来一盒新鲜草莓，个头大，熟透的丹东红颜。周迷目前的工作是翻译，这次要带法国客户团队在北城考察，为首的负责人叫杜蒙，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。他收藏了画家赵野的一幅水墨山水，这回来中国不免假借职务之便，一场个人夙愿。赵野在城郊开了个工作室，里头一水明清古董家具，有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上放票请人去参观，那票一开出来瞬间被人抢光。周迷拜托朋友帮忙，千难万险地抢得几张团体票，为此同事崔家航感激涕零，承诺请他吃一周的草莓。崔家航是这次考察团的实际对接人，半年前跟周迷同期入职，他负责销售，周迷负责翻译，两人常常一起打配合，也算难兄难弟。周迷喉咙发痒，立刻山呼海啸一阵咳嗽，咳得脸都红了。崔家航将草莓放下，把他桌上的止咳糖浆的瓶子拿过来看，然后给他换了一瓶。 这个惠飞宁有用，现在药店都买不到了，我也就剩这半瓶，再过三个月就到保质期，按说明书用，别多喝啊。要不你今天别去了，我换个人吧。 没事，你现在临时换也换不到。 周迷拧开那溶液的盖子，往带刻度的塑料量杯里倒了小半杯。 为了年终奖，干了。 崔家航笑出声。半小时后，周迷跟崔家航出发，坐商务车去酒店接上了客户，往城郊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